嗱系啦，咁啊下星期就做呢、這个Marvel 队长啊嘛，佢哋亦做系嘛 ，Captain Marvel 啦，啊又或者我哋一路都见啲华文，之前乜唔系叫做惊奇队长嘅咩？咁啊， 依家都系啊，内地都系做 系，咁香港又系都要零舍布桶啊，系叫呢个 Marvel 队长咁嘅，好啦。咁呢个就当然啦，惹嚟好多问题嘅。咁一阵再讲，我哋不如介绍下，即系大家好似都想知翻少少嘅背景啦，系咪啊？讲一讲先，因为我哋先再讨论落去啊。咦，濑嘢喎呢期吓咩事啊？好啦，一阵再讲嗰啲，我哋介绍下套嘢先。 系，哦咁啊，咁如果讲翻啊 Captain Marvel 呢个名啫， 系好。 咁原本應該我哋知道應該係 Sam 係可能叫 Captain Marvel 啊， 係咯，我哋不嬲都係嗌佢做 Captain Marvel 喎，其實 係啊，係咁但係其實嗰時就唔係 DC 嘅，因為另外一間好似係叫 Wins 啊， 係即都唔係 Marvel 嘅，亦都係另一間第三間嘢嚟嘅，人哋啲嘢嚟嘅， 係啊，咁我間嘢咁啊出咗 Sam 咁 Captain Marvel 啦，咁但係。嗰陣時 DC 就話佢太似超人啊，壞抄 啊， 係其實佢唔同嘅，即係都係個 superhero 啫嘛。 但嗰時因為太早啊，好似四十年代啊，都係 未有其他係 啊。咁嗰陣時就本身話告佢咁打官司嗰段時間又搞咗好耐。 嗯， 係啦。咁就喺嗰段時間咧，咁啊反而俾 Marvel 用咗呢個 Captain Marvel 呢個名啊，反而佢註冊咗啊嘛，出咗 Captain Marvel 本書。 其實是不是 Marvel 根本這個字都是這樣來的呢？ 我那時好像是改名的時候是用了 Marvel 最明他們 是咯 是的，那我是的，用了這個名字，那到後來DC 直接買了 Sam 回來了，就 是 的，那想再用 Captain Marvel 那時這個名字就已經註冊不到，因為已經被 Marvel 變用了， 所以就後來就索性直接叫 Sam 就算了， 咁啊，唯有用 Sam 嘅名啦。咁所以其實 Captain Marvel 個名字一路都枕住，都會喺 Marvel 度會出咯，我度咧。咁因為佢要用即個版權要夠不夠出一出咁先可以保持到咁啊。只要而家咁啊變咗 Captain Marvel 變咗女人新一代咁啊。 但係一般漫畫迷或者咩心目中咧，即 Captain Marvel 係講緊 Sam 嘅喎，即以往係你第一個諗到係 Sam 嘅喎。 因为最早是他的反应。 大家心目中就是 Marvel 不是实际上是个红色大隻佬闪电心口嘛。 嗯。不是 Billy 咯。 即是 Billy 细路仔变身那个嘛。咁这个就下个月直情有真人电影啦，亦都因为好明显的 DC 都要火拼你这个女人 Captain Marvel 啦，他都剩下一个 Sam 啦。咁他亦都是另一套我哋点都会即睇嘅嘢啦，超級英雄啦，雖然就係好似走搞笑路線，但我覺得應該唔係咁簡單。好啦，咁幾時無端端變咗女人嘅呢？咁呢個 Marvel 即係 Marvel 版嘅 Captain Marvel 都唔係女人嘅喎，最初 就應該係係咪嗰個名字叫 Marvel 啊？ 係，係啊。 咁其實佢本身就係、是。外星人啦，係嗰、那個即係有啲，其實佢應該係藍面色面，我哋見到一隻叫 Curious， 係咪？克利啊，克利人啊，即係其實係即係羅南啊，即係拎咗取我個星球嗰啲人嚟。 哦，咦，嗰啲唔係衰人嚟嘅，係嗰個人係衰人嚟嘅啫。 唔係，其實成個星球有好有壞，你唔可以。 哦，即係另一個種族嚟嘅啫，唔係全部壞人嚟嘅。 啊、即係冇講咩，不過其實佢嗰個就比較好戰啊。其實如果係，因為即係如果你話賴到種族咧，咁其實如果你話今次 Captain Marvel 套電影打隻，即係另外好似南美星人嗰隻 Skull 咧，咁同埋 Curious 咧，咁應該係佢兩族打幾百萬年戰嘅，佢講話。咁如果你話最早其實應該係 Skull 嗰啲去咗佢哋嗰個星球咧。即係去咗藍色面佢哋嗰個星球嗰度咧，咁佢嗰個星球話其實有兩族人嘅。 哦， 咁一隻咧就係佢哋呢只克利人啦，咁另外仲一隻係好似話係類似植物咁嘅。 哦， 另外一種生物嚟嘅。 四阿姑。 咁有冇人形啊？ 嗯，我因為我冇睇過啲樣子，我都係睇資料嘅。咁佢講就話係佢亦就叫做科塔提啊。 嗯。 咁佢嗰度就係啲植物星人嚟嘅。咁佢就話咧，喺月球嗰度咧起咗個區域咧，咁啊話俾唔知好似100年啊，定唔知幾耐嘅時間，即係俾一段時間佢等佢發展。咁佢話等佢兩族人發展咧，邊一族人即係佢覺得成功咧，就同佢哋。可以做生意啊，即係你同合作咁啦，跟住咧就佢過咗啲時間之後再睇咧，咁黑利人嗰啲咧，即係藍色面嗰啲咧，咁佢已經進化到好先進嘅科技嗰啲，即係有啲咁嘅種族啊。 哦， 咁但係植物嗰邊咧，嗰變咗係話個生態，即係佢反而係生化嘅，啲生態嗰啲可以話 搞得好， 變咗係可以自給自足啊。 嗯，哦，即系一边系科技，一边系生化咁样，即系咪机械咁啊？你当系嘛？ 吓吓吓，你当系啦、 嗯。一边系生化咁啊 ，OK。 吓，咁但系即系我啲 Skull 族嗰啲咧，咁反而系拣咗同嗰啲植物嗰边 哦 合作嘅。 咁奇怪， 佢话觉得啱佢哋嘅。 哦， 吓，可能因为佢自己本身都好高科技啊，又，咁佢唔使拣高科技啊，就 系。 喺呢我估嘅，即係我睇資料都係咁啦。咁啊，但係因為變咗啊，克里嗰啲人咧就變咗就覺得唔妥啊。咁啊，直頭即係要開戰啦，唔妥做生意就打你啊要。 哦，咁樣。 係啊，咁佢將 Skull 台植物星，即係植物嗰族人嗰啲咧，佢就殺啦。咁咧，佢呢度就係喺嗰個月球嗰度咧，整一啲Inhuman出嚟。 即係你一個月球係我哋個月球嚟㗎。 係啊，佢嚟咗我哋嗰個月球嚟，跟住佢發現到地球有啲生物，即係佢哋拎咗去做實驗，咁就變咗現象文啦。 哦，係，哦，仲撚 現象文添。前拍個劇嗰個 係啊， 現象文。 係啦，咁其實就係佢呢一刻你人搞出嚟嘅。 係。 咦？好似睇咩 Agent of Shield 有講過喎又。 系啊， 有兩提咁啊！嗰時阿漢永有講過嘅， 係啊， 有講過呢、這個頭先個歷史嘅， 係啦、啊。咁總言之之後咧，咁咧黑利人咧就係咁要不斷即係同嗰啲 Skull 族人咧，佢有兩個星球就打咁話，一路打幾百萬年。 哦， 係啊。咁其實第一代 Captain Marvel 嗰個 Marvel 就。是其實是開頭做佢，因為佢講佢話不斷改自己啲 DNA 混種咧，咁啊混咗有啲白色皮膚同粉紅色皮膚嘅黑利人。 OK。 咁我第一代 Captain Marvel 個男人嗰個 Marvel 就係白色皮膚嘅黑利人嚟嘅。 嚇、 啊？咁、 白色皮膚嘅黑人。 黑利人唔係黑人。 黑利人。 黑利人，即係超，即係佢哋一人。 係。 跟住。吓、啊，跟住之後咧就佢開頭做就落地球做間諜嘅。 哦。 吓、啊，咁俾即係發生啲事咁誤會咗佢，當佢係英雄咁啊，變咗佢同埋中意咗地球咁啊，變咗後屘係講佢點樣幫地球，反而對付翻佢自己嘅星球啊都係。 咁你講嗰個係咪綠色衫嗰個啊？ 如果套戲入邊嗰個角色應該就係阿朱羅做嗰個角色。 系啊，但漫画入边系绿色咁噶嘛，又即系 开头着绿色衫，开头着绿色衫，佢后屘嚟咗地球之后又变咗，着一件有一星喺个心口红色嗰件衫。 哦，咦？咁佢哋有粒星呢啲友仔乜？唔系同嗰个人守护队嗰度嗰次嗰个星球有关系嘅咩？冇关系嘅。 嗯，应该呢个又第二个嚟嘅，唔关系你。 我呢个系第二个嚟噶。哦 ，OK。哦，又唔关我个事嘅。 系啦，咁佢啲黑利人即系其实罗南嗰盏蓝皮肤就系原装佢哋啲颜色嚟嘅肤色，咁佢啲白色台粉红色就话之后佢哋有啲混种，即系新品种嘅。 种出嚟。 吓，咁但系其实佢嗰度有讲，佢哋话用啲科学家整咗个即系有人格，我唔知系应该属于生态电脑定系咩，即系整咗只嘢出嚟啊。咁嗰只嘢就控制晒佢哋咁样话，即系同嗰啲 Skull 族打仗嘅。咁但係其實佢呢個總統佢後屘講到又想反嗰、那個我首領嘅、 哦， 即係反呢個嘢嘅，即係佢講到其實都係佢自己圍內都圍喺度打㗎啦本身。 OK 嚇、啊，咁而家嗰個即係而家電影版嗰個女嗰、那個啊係一個叫 Carol 嘅冇錯，咁 就係其實地球嗰陣時識到佢咁有意外咁，佢兩個融合咗啲即係啊第一代 Captain Marvel 啲能力咁融合咗，咁啊變咗佢有超能力咁啊。 哦， 咁中間搞多好多嘢嘅，咁啊 Captain Marvel 又試過，即係男嗰個 Captain Marvel 又試過混咗喺個空間度出唔到嚟，跟住佢即係精神出咗嚟之後咧，就同地球有個人合體啊嘛。 嗯， 系啊，咁啊中间又发生咁，跟住佢但系临尾又好似中咗毒气之后，最尾生鸭死咗嘅。 吓， 系啊， 即系就系猪啰啦，猪啰个角色， 猪啰个角色，但系喺套戏而家我估嘅有机会系坏人嚟嘅呢度。 点解？ 唔系即系好多，即系喺预告入边嘅感觉，应该佢呢度系坏人嘅机会好大。 哦， 会。咁樣， 呢個我純我自己估嘅，但我感覺上有，我有六次七成覺得朱羅個角色係壞嘅， 即係出賣佢哋嘅啫。 應該係，因為其實呢個講好似係佢成扎人好似困緊，只下即係阿 Miss Marvel 啊，我覺得係。 哦， 即係佢成日以為做緊好嘢，其實做衰嘢。 其實 Captain Marvel 同 Miss Marvel 係咪一樣嘅咧？即係咩分別嘅？ 哦，其實個稱號開頭係。佢地球嗰陣時候，即係第一代啊，佢俾人哋喺地球稱呼嘅英雄嗰時係用咗呢個名噶嘛。 係，咁幾時係 Miss Marvel 嗰啲就係 Captain Marvel？ 唔係，因為佢啲能佢同融合咗之後，咁佢咪用 Miss Marvel 呢個名咯，即係阿 Cable。 哦。 咁係後尾到即係佢死咗第一代啊 Marvel 死咗之後，咪。美國隊好似係美國隊長，即係總之佢又叫人繼承阿 Captain Marvel 個名咁啊，佢咪攞咗呢個名咁成新一代咁咯。咁啊 ，Miss Marvel 咪變咗咗 Captain Marvel。 原本 Captain Marvel 就係阿朱咯， 係啊，即係如果公仔書係啊。咁、 哦、okay, okay, 而家新咯 ，Miss Marvel 係 Inhuman 嚟噶嘛？ 係。 即係有個可以倍大化嗰個咩小碎族裔嗰條女嚟噶嘛？係。 我即係要等阿朱羅死咗之後，個女人先至繼承 Captain Marvel 啊，係啊，先攞個名咯。 O、okay, K， 之前佢就叫做 Miss Marvel 就係咁咯。咁但係 Miss Marvel 唔係就喺 X-Men 入邊俾阿 Rose 攞咗個能力嗰個咩？ 佢呢檔唔同世界嘅話，應該即係佢嗰個有時有個劇情出過嘅，係啊。 哦。喂，大佬，佢哋係咁以就搞掂咗佢，仲話 Marvel 最強超人。 吓，咁啊，真系要问翻佢先知啊。 即系其实以前冇咁讲过噶，系嘛？而家套戏夹硬咁讲 嘅 啫，系嘛？ 唔系，其实而家吹到咁大，咁佢本身系劲嘅，咁但系系近年，因为而家变咗女编剧，女编剧好似话， 仲要再劲咗啦。 系咁啊，再劲咗啦，系。 咁佢个力量有冇再夸张到嘅咧？即系嚟啦，飞嚟飞去大力，咁其实好多飞嚟飞去大力嘅咧，你连蜘蛛女侠都有咁啦，大佬。 唔 係，即係我意思係戴面罩、露頭髮嗰個啊，即係黎都有做嗰個啊， 咁之前好似有 Miss Marvel 嗰陣時候，我睇佢就係得大力啊、飛天咁，又唔記得射光嘅。不過而家多咗射光咯，咁我想 係 係佢多咗好似， 即 係 而家搞到變咗女超人咁啊 ，Superman 咁個女人咁噶嘛。 哦，咁而家佢就變咗超大人添。 即係之前有冇話咁？即係唔係嘅，冇咁誇張嘅。 Miss Marvel 嗰時候未見過變超級殺人嘅。 O、okay. K， 佢好似係變咗另外嗰時，另外有段時間用咗第二個名嗰時候，好似佢係第二啲能力嗰時候試過，好似會變身嘅。但係我就冇睇資料就未知啊。 O、okay, K， 好，咁啊，呢、這個就係即係比較少少原本漫畫嘅一啲背景啊，係咯。 大約啦，因為我都係睇咗資料嘅。如果可能有機會講錯啊 ，OK， 係啦。咁啊，套戲會唔會跟都未知嘅話，會唔會佢可能都唔同㗎？係咯。 我呢部好明顯唔係咩啦，睇預告係幫佢輸血啊嘛。 哦，咁嘅。 啊，呢度唔知真定流啊。咁我預告見到幫佢整啲綠色嘅血打咗入去，跟住佢變咗好似醒覺咗定進化咗咁啊。 啊，哦。 系啦，呢度就唔系同阿朱罗有意外咁样，即系两个融合咗嘅能力咁啊。 嗯， 系啦。 Okay. 就好。 嗯。咁我谂你话嗰两个种族嘅呢个背景，可能佢都有嘅，系咯。 系咁嗰个咩 Skull 嗰个，其实咧大部分时间系反而系神奇四侠走去打嘅。 哦。 嗯。 嗯。系。因为佢整咗只有只 Super Skull 啊，系可以有晒神奇四侠超能力嘅。 啊。 哦。 嗯。 系，因为佢除咗 个人有晒。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嗰啲人系可以点讲啊，复制任何其他生物嗰啲外貌之外，做嘅能力都系复制嘅。 哦。 嗯。 吓，佢话劲到系就算俾人打晕咗都唔会变翻原形嘅。 哦。 吓。系啊，即系你唔会话搏晕佢，佢晕咗咁啊会变翻咗外星人样，佢唔会嘅正常。 即系佢系完全复制。 佢、完全变咗喎，即系佢要某啲特定，可能唔知点整佢先可以变翻。变翻 即系嗰个婆系咪你嗰个婆啊？ 系啊，即系俾佢打过系啊，关内脏咁样毁嗰个系。 打完都仲有阿婆系嘛？ 系、可以唔使变翻外星人样嘅。 嗯。 咁但系可能电影版啲设定话系咩咁啊？可能有个呢度都系我睇啲资料话，即系漫画都系咁嘅。 嗯，好，就系、是、咁。 嗯，大约系咁啦。咁再讲啦，呢个之后。 系。咁啊。嗯，点解马仔会觉得个女主系俾佢哋困嘅咧？即系咩关系嘅？ 咪睇嗰啲预告， 即系呃咗佢啲咩咧？亦都 帮佢哋打咯， 帮佢打。OK， 好。咁 即系其实呢个讲就系咯，因为个发动战争可能其实佢哋发动啊 嘛。OK， 好。咁啊，睇下就实一套戏。嗱，咁我哋咧要讲落去咧就系、是，其实黑豹咧就大热倒数啦，喺奥斯卡。 系。 咁呢件事其实好严重嘅。咁啊，其實 Marvel 就係咁做勢啊，亦都有出雜誌啊，仲喺度即係嗰啲線稿咁係咁吹到即係有咁勁得咁勁啊，即係七炮都擺埋喺封面，打埋煲胎咁，好似佢攞咗 Best Picture 咁啦。咁喂，咁大佬你呢啲你可能你呢個因為奧斯卡就冇事啊，你知啊呢個係立法會或者係總統選舉嗰啲，你咁搞法坐監啦、大佬係咪？你咁樣喺度咁樣做勢係嘛？系咯，即系但系呢度咧就都庆幸咧，我就觉得系即系都未交得晒吓，即系奥斯卡最尾都冇俾到啊黑豹，可能佢真系吹得太劲啊，可能本来想俾都唔 佢惊惊地，我觉得反而 你咪真系俾你控制，真系系嘛？ 佢惊乜就系，我觉得就系唔俾就 唔俾吓，咁结果就由呢个千秋大业嘅梦啊变成春秋大夢，Marvel 咁啊，真係要睇路啊！因為咧，黑豹如果攞得到咧，咁 Captain Marvel 實食冇之牙；黑豹攞唔到咧 ，Captain Marvel 唔會死。即係我哋而家可能講唔係話佢會死啊，大家成日諗住蝕錢唔係啊，佢係諗住可以一統江湖，你明唔明啊？先福永遠享受與天齊啊！咁佢做唔到，應該唔得啦。而家咁咧，呢套嘢咧，死冇可能死嘅 ，OK？一孖宝都冇乜边套嘢死过， 喺亚洲区好似完全冇事喎。 你讲边出？ 咪而家 Kevin 话个声势有啲人觉得好正，就仲喺度话。 咁佢哋边度会收到外国佢啲风咧？咁其实系做乜嘢呢？首先就要讲啦，即系除咗呢个阿黑豹第二岛做之外嘅，实质有咩问题咧？就系、是、呢个女主角，即系做 Kevin Marvel 呢个女主角，就系讲嗰啲说话。咁佢當然佢就唔係關呢套戲事，佢就唔知道，即係總之係真係多口嘅，又唔知話咩之前講嗰個 Wing of Time 即係嗰套迪士尼嗰套咧，即係都唔香港都好似後屘冇上都冇上到咁啲人彈得好犀利，咁佢又話即係叫你啲白人男人就你冇資格講嘢，咁即係講埋啲咩説話喎？點解冇資格講嘅？咁我 記得有啲佢係咪個意思？佢就有啲講過，好似有講過話咩荷里活咩太多白人男人咁， 都係㗎。係 啊，佢話咩太多白男人？ 即係總之，佢講嗰啲嘢係白人同埋男人，係 係啊。 嗱，咁呢個你係大劑啊！其實咧，好多左膠都好咧，都係白左嚟嘅。係即係你將個即係箭頭啊，成指向。白人同男人，咁嗰啲左膠都可能係白人同男人嚟喎。 唔係，而家佢直頭係有少少，你話咩多元咁，但係你而家已經唔多元啦，有白人男人都唔得咁，撇咗咁多元。 多元從來都係相反嘅，係一個藉口嚟嘅啫。 但係佢講嗰個技巧有問題咯，真 係。唔係，多元其實係一個藉口嚟嘅。 佢以多元作為一個藉口，將自己加落去啊嘛。 嗯， 或者等佢自己可以做大或者擴大啊嘛。 咪但係 而家仲有一個藉口嚟嘅。嗱，大家成日都以為呢啲係平權，你搞少個平權係講啲男女平等啊，即係膚色平等平等啊嘛，平啊嘛。其實佢哋做緊嘢唔係平權。佢係想坐大，佢大曬，係取而代之，咁樣咪平權咯？ 係奪權啊！ 即係以前係男人話事，而家佢要女人話事；以前係白人話事，佢而家要黑人話事，咁係咪平啊？咁冇平啊！即係以前係希特拉運猶太人入集中營放毒氣，而家猶太人運翻啲德國人入去集中營放毒氣，係咪平等？唔係啊！你呢個取而代之，以前你惡。我受你，而家我惡，你受我啫嘛。即嗰啲咧，即以前打人工就受老闆氣，而家佢做老闆啦，哈！你跟我揾食啲人，仲唔俾我租得翻轉頭？喂，你真係揾食啲人冇追得過你喎、 啊。嗯，係啊。 啊，就算你而家就買咗你以前老闆間公司嘅嘢，你老闆同你打翻工都好，咁係咪係咁報復嚟啊？我唔知佢咩心态，总之咧呢种今日绝对唔系平权，我话俾你听。 嗯， 啊，你唔好发梦，佢唔得闲同你平权，吓、啊，亦都佢唔系真正嘅女性主义，嗱，佢依家就扮女性主义，但系其实咧好多真女性主义者出嚟，即系嗰个即实质同你讲唔系，呢啲人唔系女性主义，佢即系要女人大晒啊，男人食屎，系咪女性主义嘅提倡咧？ 系最知名白人，好似。 得白人有直情種族添啦，即係佢成幾樣嘢齊曬，佢得罪嘅人係好多，係啊，所以一度咧嗰個期待值啊，呢套 Captain Marvel 啊跌到27%， 俾人撳到， 即係去到 Star War 啊，去到 Star War 嗰個程度， 係俾人撳到咁啊， 係咁，所以咧呢個嘅爛番茄佢成 cut 咗啊，呢個觀眾期待值嘅呢一個 範圍之前 cut。之前 cut 係嚟到呢個時候嚟 cut 你，即係有睇到啲咩啊？ 唔係收咗錢都一定有啲嘢咯，咁就唔理你啦。你啲打龍通嘅嘢，其實我哋一早就講咗㗎啦。咁但係我話知你，即係總之咧，呢啲咁嘅手段咧，而家已經開始唔係好奏效，同埋咧，你開始避啊，之前擁護佢哋嗰啲嘅左家反勢啊。 係。 嗱，我要講多另一個例子，呢、這個可能就唔係 Marvel， 但係咧有另一個好。其實好出名嘅作品，香港人係唔識嘅，係叫做 Buffy the Vampire Slayer。嗱，咁啊，分分就算冇睇過嗰個劇都，你都聽過， 聽過 好多季嘅，即係佢直情係同當時 X 頭都拍住咁滯。但係香港人其實真係唔識㗎，嚇，嚇，即係劉天使咪識咯，即係佢哋研究嗰啲殭屍啊，嗰啲 undead 嗰啲嘢，佢又識講。咁啊，陳十三一定識。一基本上，佢係抄我和殭屍係抄呢套嘢嘅骨幹抄出嚟，嚇當然佢加咗好多其他動漫其他嘢貼上面，但係其實個骨幹就係 Buffy 嚟嘅。好啦，點解無端講 Buffy 咧？好舊嘅咯 ，Exile 嗰陣嘅嘢嚟嘅，因為咧今年2019年咧，佢話會將會有個 reboot 版，咁啊其實啲 fans 本來好高興嘅，哇好正啊咁，但係佢公布出嚟竟然話 Buffy 會變成黑妹，但唔係話新一。季嘅不時嘅續篇個主角係黑妹喎，咁樣冇問題，我都冇問題，因為咧初代嘅不時意思即係話喺個傳說入邊啊，即係第一代啊，唔係不時，因為不時係呢代嗰個女主角叫不時啫，即係 Vampire Slayer 咧，佢話第一代嗰、那個佢一定係女嘅，每代都有個女出嚟做 Vampire Slayer， 佢話初代嗰個咧係非洲咁一定係黑妹嚟嘅，冇問題，係冇問題，嗱你而家講不時如果訓練咗。一班新徒弟話最勁喎，即係個新女主係黑妹，我都覺得冇問題嚇、嗯。甚至佢可能係繼承咗初代 Vampire Slayer 嘅力量，咁 OK 嘅嚇。咁唔緊要，唔係啊，係 Buffy 係黑妹嚟嘅講緊。 嗯， 直情 Buffy 變咗黑妹 reboot 裏邊而家直情有啲本身都係左膠女嚟嘅，佢哋都話唔 OK， 因為呢個係佢童年嘅回憶。佢哋都、嗯、因為佢哋忠於佢哋自己中意嘅作品。俾人踐踏啦， 即係俾人搞。 以前咧，以前咧搞唔到佢嘅，佢搞人咪好地地咯，係淫人妻女梗係笑呵呵嘅，係咪妻女人淫意若何咧？咁佢哋都出聲咯，而家 吓，话唔好啊，唔 no 啊，咁样，咁嗱，你睇到啦，佢哋一成日以为啲，即系呢个就唔关 Marvel， 但系意思即系佢哋啲荷里活啊、美国啲制作人以为你亲左交啊，向佢哋招，即系喂，你以前玩啲好旧好旧啲嘢烂唔到佢哋，你而家你玩呢啲开始新少少，辣到佢哋啦，都佢哋都唔 OK 嘅，原来会吓，佢哋都唔希望咧一个好地地不时呢个角色会变咗黑妹。唔关种族事，因为呢个角色系有个固定嘅设定同埋一个你有印象嘅，佢个啦啦队队长白人金发蓝眼系咪？你都预咗系呢啲样噶啦。 系 点解会系一个黑妹嚟嘅咧？啊，即系连左交都接受唔到啦，吓开始反对呢样嘢。咁嗱，咁你咪睇到到底你继续拿住左交呢只牌打落去有冇运行咧？如果 Marvel 继续执意系咁，会点咧？ 嗯， 吓咁而呢个 Captain Marvel 将会系领导跟住落嚟嘅呢一扎所谓女超人，好似要哇唔知咩事，好似要代替晒呢班男超人咁嘅一个革命。咁你又觉得如何咧？咁嗱，呢个 Captain Marvel 呢镬出嚟，个演员又讲埋啲咁嘅说话，吓咁啊，再加埋黑炮又吓大热倒灶，吓佢哋话。直情真系随时 end game 啊！真系唔系讲笑啊！啊，啲名真系改得应棍，系 end game，end of Marvel 啊！ 嗯， 系啊，随时啊，嚟啊你好咁同埋事实咧，做埋套蜘蛛侠吓、啊，叫做咩话？今次上次系爱回家，今次系爱离家系嘛？ 决战先嚟， 哦，佢而家咁译嘅哦， 系啊， 我 系 叫爱离家啫。 好啦， 做埋呢套之后咧，即做埋嗱呢套 Captain Marvel 啦 ，Captain Marvel 跟住就做埋复仇者， 复仇者啦，跟住 系啦，跟住就做埋个蜘蛛，系冇喎，佢哋话咧下一年咧系完全冇任何 Marvel 电影嘅，咁喎， 哇， 但唔系话未有啊，系话冇啊， 嗯， 吓，即唔有吓，咁而家佢哋筹备嘅咧，全部系电视剧嚟嘅。咁啊，將會咧將好多電影入面嘅，即係嘅，即係唔係咁主角嗰啲啦，即都係緊要嘅，不過就唔係啊，羅伯特你哋嗰幾個 ，OK？ 洛基 啊，係啊，洛基啦，其實洛基都算大粒㗎啦，係跟住啊，英 人 啊，有幾個啲啦，係咯，啊嗰啲啦，咁會 Agent Hill 啊嗰啲可能 係啦 ，Agent Hill 啦，成 Agent Hill 嚟緊有新一季啦，咁其實咧佢哋會開始即係會有翻啲電影嘅。嘅 cast 嘅人咧，會喺翻電視度出現啦，咁啊，甚至乎可能會佢哋都話咧，會將嗰啲本來壞人嗰啲又嚟啦嚇，即係可能又係受咗呢個 Venom 嘅成功影響，佢哋會將佢哋變咗主角咁去又開啲劇嘅，得劇嚟嘅。嗱，咁你覺得得唔得咧？咁樣係嘛？嗱，你話洛基當然洛基呢、這個就已經係講一定會做啦。咁但係洛基佢係咪至於係一個絕對嘅壞人咁？咁都唔係嘅，咁你都而家見佢戲，佢都有時都幫下佢哋嘅喎，即係佢亦正亦邪噶嘛，佢而家好似講到佢係嘛，佢又只不過比較即係個人啊比較中意玩，咁佢就話佢喺好多人類嘅歷史進程裏面，佢喺度即係干預咗啊，走入去，因為佢其實佢都喺度幾千年嘅啦嘛，咁啊講下呢啲咁嘅古仔嘅喎，好啦，咁算啦，佢 OK 嘅，咁紅骷髏如何咧？點樣可以講紅骷髏嘅故事咧？我唔知啊，係咯。咁紅骷髏就唔應該唔係喺邊度做啦啩？唔真係揾到啊 ？Agent Strip 做係嘛？ 上次都唔係啊！上次第三集復仇者嗰時都 係啊！佢根本當 Agent Strip 個樣子都係佢個面具嚟嘅啫。咁其實佢變咩人都得嘅嚇。 嗯， 即係嗰個紅，即係紅色面嗰個，真係佢真樣嚟噶嘛？佢當係咪？咁係咯，你笠個人皮面具，你變邊我都可以係咯。咁所以應該咩人做都得嘅，上佢即係佢係 dark man 啦，即係變咗係嘛？可以變任何人嘅。如果係咁，咁唔知啦。總之一系列嘅呢啲嘢咧，就話嚟緊會即係會有啦嚇。咁你都知啦 ，Star Wars 而家賴嘢就都轉搞電視劇啦。咁其實之前 Inhuman 賴得咁金，即係係咪你真係有信心佢哋係真係得咧？咁係咪要去到夠忙先至將呢啲即係電影裏面嘅人物去？即係嘅 cast 唔係就係人物啦，唔係人物係我有演員都擺喺度電視劇，咁嚟夠咧？咁其實咁樣即係點啊？咁即係好咗咩？我唔知啊，我都即係觀望下啦，係啦。咁你喺啲戲度，你諗住可以咁樣改朝換代，轉一班即係你都唔識嘅所謂女英雄上嚟頂咁，你真係覺得得？ 喺度，咁你即管睇啊，我就觉得系即系跣紧落去噶啦，即系如果以而家个势，系系 Captain Marvel 唔会死嘅，票房唔会压车，跟住咩根本唔会啦，而家预售都演到 爆晒啦， 系爆晒 爆晒噶，系咯，咁我唔系话票房会有咩失利，即系但系做唔到佢哋谂住咧，可以再创一个好劲嘅奇迹出嚟，呢一我觉得唔得嘅吓，咁佢有啲人都。系啦，有啲人都比較啦。嗰個黑豹咧，雖然佢喺度膠片，但係佢擺出嚟咧，佢唔會話呢套佢我唔歡迎你白人睇啊，我唔歡迎你，佢冇咁講嘅。佢都會話咧，都希望其他人都會同佢哋一齊去享受呢套戲啊，呢套係適合所有人去欣賞。佢起碼咁樣標榜嘅。 嗯，係。 係啊，但係呢個 Captain Marvel 佢竟然走出嚟講話呢套，好似叫你唔好去睇咁，咁你 OK fine 嚇、有啲人咪咁冇問題咯。 係。 系啊，即系你唔欢迎白人，唔欢迎男人啊嘛。 系。 咁我想谂啊，你抽走咗几多成嘅观众咧？如果呢两样嘢。 系最主要嘅观众群嚟嘅喎，男人。系咯。 唔系，即系你起码抽走咗一半啦，系嘛？ 嗯。 黑啊白，唔系黑啊白啦，我当你，你唔好计我哋啊，算系老几啊，唔使计我哋嘅。咁唔系黑啊白嘅啦，白人唔睇又冇一半啦，系嘛？男人唔睇唔系男啊女嘅啦，呢、這个地球系嘛？即系唔好计有多乜大啊 ，OK 吓，嗰啲唔多噶系嘛吓，咁啊唔系男啊女啊，男人又唔得，又冇一半啦，咁喂唔系系咪好聪明咧？你讲呢啲嘢，即系其实 Marvel 都拖得佢唔少嘅，你讲咩啊，大佬？ 系 真系好嘢啊！我觉得佢啲 cast 得几啱啊，系啊，咁啊、我觉得都冇嘅，其实催化嘅啫。其实如果佢唔系佢咁讲都好啦，我都觉得系唔得嘅吓，咁啊。咁大家睇啦，咁 Marvel 亦都要睇路行啦，之后咁佢都係睇住 Captain Marvel 嘅成败先再决定之后点样拍㗎，好明显。 嗯， 係啊，就败唔係讲紧佢要套係扑街蚀啊， 嗯， 即係你 make 唔到佢哋个高，其实已经係输嘅。 係， 你首先所先 ，OK， 即係有少少好似你挑战世界纪录咁啫嘛，唔係话你成要跌喺度咁嘅意思喎，即係你破唔到佢咪破唔到佢咯，你冇資格，你就跳唔到再高啊！之前嘅佢咪就係跳唔過咯，係咪？ 係 或者你跑唔快咧過之前佢，你咪就係跑唔快咯。我唔係話你慢啊，係咪先？即係你破唔到個紀錄就係破唔到，即係你 set 咗個高係佢都要幾贏得幾犀利先得㗎，先叫做到嘅。咁大家都而家都唔覺得，因為佢哋自己都而家將嗰個高慢慢調低緊啊。係係啊，佢都唔敢有咁高，冇之前咁高嘅期望，咁你咪睇到咩事咯？嗱，實質係點，我哋未知，好快就知啊。其實過多幾日嘅啫，唔想啦。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嚇，咁睇下 Captain Marvel 到底係如何嚇出咗嚟個效果。嗱，我唔係話佢唔好睇啊，我冇咁講過啊。可能你從如果純粹從娛樂出發，我相信套戲都 OK 嘅。 係。 咁但係佢哋要講到套戲咁有幾精細啊，咁我諗即精細就真係未必得囉。 史上最好啊 ,Marvel 嘅電影永遠。 係啊， 嗰時第一句 史上最好咪好臭囉，係囉。史上喎、啊、大佬係咪。咁睇下點啦，係囉，即係我哋就個睇法就覺得佢係出咗好多問題啊，事實上係。到時成果係點唔知 ,OK, 咁睇啊。 係。 睇啊，見到左交都開始唔係一定會支持你呢啲電影路線。 其實佢諗咗好多橋啦，呢套佢將 sell 低嘅嘢都 sell 啦，佢拎只貓出嚟 sell 啦，本身已經。 嗯。 知道女主角 sell 唔到有啲人咁，佢就揾只貓，係唔夠 sell， 咁佢揾只貓嚟 sell。 即最尾話，原來真正繼承 Captain Marvel 嘅只貓唔係佢啊！佢係只貓嘅寵物啊！調翻轉原來係，係咪咁啊？ 是 真正的 Captain Marvel 是那隻貓啊， 是但是他那隻貓是假貓的其實。 哦是嗎假的 不是即他本身的故事是外星人外星怪的話都不是真貓。 哦是嗎不是真貓來的。哦即是怎樣是怪形變了隻貓。 是啊他是怪形變了隻貓。第二形變了隻貓。 哎呦那麼很恐怖 啊。啊不知道。 那他會不會吃人的 不知道他們說佢哋讲笑话，拎出嚟只眼嚟俾佢整盲啊嘛， 系，哦，即系其实佢系直情系怪形，嗰只变咗狗，佢变咗猫啊， 下边啊嘛，系 其实一对啊，同嗰只 啊，唔知啊， 有一只喺南极俾人搞掂咗啊嘛，佢呢只成功进入咗人城市啊， 系 其实就系做星嚟啊， 嗯 嗯，唔系咁好睇啲喎，好似 啊，唔知啊， 系咯，唔知啦 ，OK， 咁啊到时睇啦 ，OK， 我唔系话套戏好差啊。即係套戲應該 OK 嘅，點都 OK， 娛樂出發 OK 嘅，係、炮谷片唔會悶到你嘅，應該係係咯。咁係咪佢哋講到咁好就有一個問題 ？OK， 咁到時睇啦，係咯。咁下下揦到去政治層面，政治正確，你而家咪揦嘢咯，係咪？揦嘢㗎啦，我覺得佢哋已經揦咗嘢㗎啦，係啊，即係已經出嚟。想點樣 spin 都唔係好 spin 到啊！而家佢哋都盡量 spin 喺度，唔係好 spin 到。 我大體 解説唔到。 但我見到亞洲區冇乜人報呢嘢，同埋冇人提過啲嘢。 亞洲得我哋一個講嘅嘛。 係啊，冇人嘅，就好期待咁啲網嗰班友全部出文咁樣。 嗯。唔係，咁冇都冇乜所謂嘅，咁咪睇咯，係咯，係咯。 嗯。 嗯。咁都點樣下晝佢都會講嘅，係咪？分分都睇嘅，係嘛？ 我系会睇会睇， 就我话霸睇啫，系咯。霸睇意思即系唔俾钱佢赚啊！如果我哋喺网度搵到，我哋都睇噶。马仔咧，马仔都唔睇噶啦嘛。即 系 如果要去， 都系上网而家睇就睇啦。 O K， 咁啊靠阿芬芬不打同阿明啊。 就虽然我想睇只猫，但系都冇办法啦。 系咯，唔系咁人哋要向我哋宣战啦，系嘛？你提升到咁嘅层面啦，系咪？咁啊，敌不动我不动啫，系嘛？你唔犯我唔犯你，系咪？但系敌肉 我 先动噶啦嘛，吓敌肉动我就先动噶啦嘛。 唔系黑豹我都有睇啊，佢唔搞咁多嘢啊，冇问题嘅。 吓，冇呢套搞咁多嘢，呢套成日再搞多啲嘢噶，系啊，搞到你黑人憎为止啊，系啊， 嗯， 系啊， 嗯，就系咁 啊，核能人嚟噶嘛，系核能人憎啊嘛， 系。 系啊，而家好系闹得好劲啊！我可以同大家讲喺北美好劲，即系闹呢个女嗱嗱，但不过咁讲，我又觉得就都唔啱嘅。就算呢个人点样讲啲咩唔啱嘅嘢，都佢讲啫。其实就唔应该怪嗰套戏度啊。套戏我系觉得电影公司太过靠政治正确嚟，其实佢都系想 sell 戏嘅啫。你唔好以为佢真系。即係覺得你嗰派咧，你嗰個諗法係啱，其實佢都係借利用呢樣嘢想揾錢。 咪其實可能 有邪惡嘅。 咪其實套戲可能冇咁重呢啲嘢嘅，因為其實嗰陣時 係可能套戲入邊冇呢啲嘢嘅，係唔係講呢啲嘢嘅可能。 因為咧《危俠二》嗰陣時咧， 哦係啊， 阿黃蜂女都有提過呢啲咩女，即係女英雄而家話事，但係套戲其實入邊冇講呢啲嘢嘅。 佢冇，係啊， 係啊，係。 佢入邊其實冇， 系啊，都系佢哋喺度宣传嗰时咁讲嘅，所以我觉得可能系啊，可能套戏入边可能其实冇呢咁咩女权嗰啲咁嘅嘢，冇嘅可能系。 嗯， 系啊，咁有人就 compare 啦 ，compare 呢个宋梦啦，咁就话虽然都知呢啲系 marketing， 咁但系人哋做得好啲咯，佢哋话即系起码人哋做只假手俾个即系冇手嘅秀女咁呢啲咁。好睇好多成件事，即系都系做 show 噶啦，老实讲，大家都知道，但系佢哋话 Captain Marvel 做到好难睇咯， 咪佢太过执着嗰个做出嚟个势嘅，我唔知点解佢好似要摆起个款出嚟咁样做，已经好吓人憎嘅开始， 好吓人憎，系 系， 咪你黑人憎到连左交都憎你死未？唔系我哋嗰啲黑人憎咁简单啊，系啊，即系佢嗰班目标客户都唔 buy 你啊，咁系咪差啊？ 是 你唔睇你我哋啊，我哋唔睇我哋有几多人啊？我哋唔睇一个小事，佢嗰目标客户都有人中意你就大镬噶啦。 咁佢本身都系靠嗰啲一条友睇四廿次嗰啲人啊。 嗱，冇错，一条友睇四廿几次，一条友过百次消费，即系好似 AKB 四廿八嘅策略。如果你嗰度你嘅人数减少或者嗰啲人 OK， 咁我睇一次点都睇，但我唔会睇四廿几次，你已经争好远噶啦。 系，因为佢有嗰阵时黑炮有。咩有六亿七亿都系啲咁样跑出嚟噶， 有啲傻人真系睇好多次啊嘛。咁如果呢班人都入场，不过一次啫，你其实争好远嘅。 嗯，一唔系一个人嘅事，咁 所以你得罪客真系唔冇人行嘅。呢啲唔系呢啲有几复杂嘅道理啊？系咯， 同埋你攞呢啲咁嘅，其實佢哋都話呢啲其實係仇恨嚟㗎嘛，即係你用仇恨嚟 sell 嘢，睇下《倚天屠龍記》啊， 係 嚇冇運行㗎，張三豐話咗俾你聽㗎，係 啊，冇錯， 佢話你睇下睇下謝信咁啊， 咩結局啊？成坤咩結局係啦？ 其實你揾呢啲嚟做 marketing， 你真係有冇搞錯啊，大佬？ 嗯。 你唔係搞政治喎、啊、你唔係阿希特拉喎、啊。係。你賣嘢啫。叫人睇到戲啫，你可以套戲好好睇都得㗎，做咩嘢啫。 係啊。 係咪 ?Anyway 啦，咁啊 ,OK, 咁啊睇下佢有咩做法啦。嗯。好，有冇嘢 冇啦。 冇啦。 嗯，咁北時大家有冇人睇過㗎？冇，得我睇過㗎啫。 我冇啊。 哦，即係阿馬仔都冇睇過嘅。 你話咩啊？北時。 北時咯，係咯。 我睇過女演員冇睇嗰套嘢啦。 咁樣。 唔係，因為女演員我好記得嘅，因為。 唔係咁啊！女演員做過勁多戲啊 ，Scooby Doo 又做過啦，又做過呢、這個鬼老闆嘅咒怨係嘛？即係阿家爺子啊。 嗯。 係。 系，嗰套好特別噶嘛，即係翻原裝成個日本班底，連啲鬼都係日本。佢係講阿不時，其實講嘅係一個日本嘅，即係留學生，即係去咗日本留學嘅鬼妹。咁佢真係租住佢嗰間屋住啊嘛。咁就唔係話好似午夜凶靈咁，所以我估得搬咗去美國發生啊。跟住將阿貞子變咗鬼妹，佢唔係啊，佢直情去翻嗰間鬼屋遇翻嗰啲鬼。嗱，咁成件事好多啊。但其實我都好睇喎嗰套，但我唔知點解佢哋就話邊個真唔係好運咯，做出啲戲都唔好 sell 到。 嗯， 係，即係就係阿 Buffy， 咁其實就係、是、主要就係 Buffy 呢套劇出名咯，冇啊，都可能同阿大衛杜彩嚟嘅啫 ，Fox Mulder 差唔多。 嗯， 係 啊， 係咯，其實都差唔多，因為佢當時都係 X-Files 都係同佢都係好 hit， 係咯，咁咪就係停咗喺嗰度咯，就係 Buffy。再做其他嘢，可能都超越唔翻呢樣嘢，咪係咯。但馬仔又有睇好多佢啲戲係嘛？睇過好多佢啲戲。 我啲咩好似咩暑假咩舊年暑假搞乜鬼啊？定咩？ 係啊係啊係啊！佢都做 係其中一個。 佢係咪奪命狂夫都有做過其中一啲集嘅？好似都有啊。 跟住炒翻好多，有一套就講佢其實係咩即係個男仔講。那個愛情係咁追女喎，跟住佢其中係佢唔知家哎呀家姐定個妹，跟住又搞到即係周圍去食仔咁樣，跟住又要講係講到臨尾個條仔意外死咗嗰啲咁啊，嗰啲咁嘅青春嗰啲戲佢拍咗好多嘅。 係，如果大家記得 Jack Black 扮個肥蜘蛛俠咧，佢咪就係神嘅俠咯。唔係佢初都係 MJ 嚟嘅，但係後屘佢原來係陳立嚟㗎嘛，轉磅咁跟住仲有坐隱形機添。 如果佢做 MJ 嗰陣時第一集試著再好睇啲。 係我哋覺得啫， 因為嗰陣時其實嗰陣時睇蜘蛛我阿杜比仔個版本第一集，就算啲人話正，都係唯一個缺點都係個女主角唔掂喎。 係咩？佢哋覺得嘅咩？可能佢哋覺得好正嘅啫。 嚇唔係啊！嗰時第一集做完，聽人講話唯一個缺點就係個女主角唔得， 係嘛？ 哦， 應該只有揾阿 Jack Black 同佢做啊。 咁啊知， 真係蜘蛛俠啊！大佬 Jack Black 做嗰陣，一隻豬個豬嚟得。係 啊， 肥多啊，咁啊，但係都可能好睇啲嘅。 做火腿真人版啊！ 咁嘅咩火腿？火腿冇咁肥喎，好似。OK 好，咁样啦 ，OK 咁啊，唔知边个 Buffy 咁，你就重温下头先我哋讲嘅嗰套戏就知啊。佢叫咩？唔知 Michelle 啊，我都唔记得全名， 唔知啊。 系，总之 Buffy 咧 ，OK， 咁睇下今年系咪真系有 Buffy 啊？同埋 Buffy 系咪真系够胆啊？换黑妹做系，咁即系已经啲 fans 已经爆晒粗嘅啫。 嗯， 就是好啦，好，下个星期咁啊，大家睇下呢个 Captain Marvel 啊，咁啊睇下，系啦，同大家再讲啦，好嘛？咁啊，下季都会讲翻真系啊 Captain Marvel 啲嘢嘅，系嘛？我就会 尽量啦， 系啦，今个礼拜都俾少少背景大家啫，系啦， 好，尽量啊，唉，韩永唔走咗，我哋唔讲唔到咁多嘅，真系冇办法，有咩办法？我哋都系搵啲资料睇嘅啫嘛，系咯。 系，我都系立下咁样，系唔知啊。 大家尽量讲下啦，好，下礼拜继续 Captain Marvel。